上演。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音乐，闪耀 音乐，闪耀音乐。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跟大家在空中相约。那在上周呢，麦同学本人啊经历了这个嗓音突然间突如其来的失声啊，对，失声啦。然后呢经过了一周的小小的这个休养，你会发现今天晚上呢，诶，又再次恢复了一种声音当中的这个磁性，不是磁性了，就是你知道你笑什么，恢复了声音的这种你知道这个小小的震动的感觉，会发现哇啊美好啊，好，嗓音呢回来了。然后呢也可以在今天晚上如果不仔细听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好了，说一声小小的暗号，我回来啦！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麦家族的小伙伴们，正在通过网络的方式收听节目的你，正在路上在车里面收听 radio 的你，问候大家周六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那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同样为大家来带动啊。希望呢跟大家分享一些音乐的同时呢，邀请你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就是我的微博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内容直接发布呢，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也可以在麦家族麦后的点歌贴下面呢来送出自己的祝福，新年的小小的祈求的愿望都可以呢，在2018年即将呢要迎来一个大过年的时段里面呢，一一的把自己的梦想都实现哈。一到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心呢早就飞了起来啊！今天晚上，透过哪些歌曲想把自己的这个思绪呢飞一飞的，好吧？啊，一定呢来新浪微博找我。我看到了，在新浪微博呢，很多同学已经集合了，是不是？那我看看呢，有人呢好像已经开始这个要求点歌，看看艾特我们的这个麦家族的同学哦，13啊，你点的不是龙卷风，你点的是起风了啊，都是风系的啊。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悄悄默默离开。 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 麦的周末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 Happy Weekend。 在麦家族 My Home 呢，刚刚那位十三同学呢又开始十三阿呢，他说想听起风了，买辣椒也用劝唱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有点怪，不知道呢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好听，有的歌曲呢就是这样哈，跟你有故事，有一些这个共鸣呢，你会第一时间爱上它。有的时候呢会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电台里面传来了一段旋律喜欢上，或是呢你喜欢的那个人，对不对？你喜欢那个人呢他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其实呢对于你来说完全不是你的这个喜欢的这个调调，但是呢因为你喜欢他，爱屋及乌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我看成了龙卷风哈，所以龙卷风差不多都是风系嘛，送给你哈。好，雪玲儿呢，来，很多人想要求点名，对不对？因为呢一回到十点趴，然后呢要跟大家来继续的回来嗨一下。新岛错过，在这个风光的二月，仿佛天都是糖的感觉，天天呢都会在一起，有一种成双成对的幸福感。你在说谁呢？想念一个人呢，或许就是这样的甜蜜的这个状态哈。9597，一转眼呢又到了周六，在这里呢很想跟大家提前拜个早年呐，新年要来了啊，这个大过年的感觉哈，慢慢就来了。希望大家呢在2018年都可以身体健康，男生听节目的男生听众粉丝网友越来越帅，女生越来越漂亮啊。想听一首 Silly Silly Silly Silly 是什么？最近朋友们点歌的那个曲库的那个，就是你知道筛选的曲风都很特别。好，找找看哈，咖喱咖喱，对不对？咖喱咖喱了。你也想去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过年，有什么打算吗？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赦免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会经历一个 My name is Roxanne, more bounce in my flow than shocks, man. Compare me to the rest of the album. Yeah, it's amazing what they wish you. Don't go to hate you.

Oh my radio star。 如果你也想他，那就快快跟他联系。 黄金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着肩，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吻着一条海平线，看你温柔的双眼，弹着吉他的弦，歌词是诺言，旋律是依恋，唱出一首 送上错过同学所想点播的这一首复古对唱歌，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远去，我只偷看你一眼。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渴望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这样的一支民谣，我们听想到了曾经喜欢去的城市和迷恋过的那个城市里的他。刚刚的那位新岛的同学的留言没有读全哦，他说呢，身边的小伙伴陆续的放假回家，明天有位铁杆的还珠迷要启程了，所以呢，你定义朋友的方式有千千种，为什么非要给他定义成为还珠迷呢？你真的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形容他了吗？他说麦总裁可不可以送一首当给他，就还珠格格的这个哈。还是说送给他一个这个你知道那个一个锅甩在头上的声音，当，祝他一路顺风，假期愉快。也都希望呢每一个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像他的这样的祝福一样哈，假期呢长一点，可以呢多多的休息一下，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又希望呢大家的假期可以短一点，因为思念的感觉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度日如年呐。总之呢每一个人呢在过年期间一定是呢红红火火开开心心的。麦同学也提前把这最美好的新年的祝福啊通过我们的电台节目，你看有一档电台就好哈，可以随时呢提前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刚刚这位同学想送出的是动力火车的当，那我不妨呢自作主张把一首歌呢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不好。也是来自动力火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外套。希望天气寒冷的时刻，无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都给自己加一件温暖的外套。 知道你只是偶尔的需要，习惯了你的味道，当风成了我的骄傲，你每个心跳开始都计算不到，难道给我的回报只是陪你在他的怀抱。穿梭你的外表，听到你对他的撒娇，可惜 巧的是我没资格计较，做你的外套拥抱着却不被拥抱，我是谁你知不知道，怎能随便穿上又换掉。早就明了，学会哭也能笑。Oh no， 怎么不听劝告？怎么不被想要？还在为你效劳，会不会？ 双手和你碰过，肩膀。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重逢》，王平九作词，马上又作曲，常石磊、任亚维、马上又、李佳演唱。 那天我望着夏日背影告别，眼恋不舍那种热烈，心中的火焰从没有熄灭，像月雪花缤纷其间。 那次相见藏了一身情结，梦里小心那种感觉，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MAI。 麦麦的周末微信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五趴，问候正在23:01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你。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在你眼中。 情不愿又到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没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最多的温柔，通过一首歌曲可以传递这一份温柔。在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参与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即时互动。说一说呢，今天晚上还有最后的两个时段里面，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把这样的歌曲送给谁，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即时互动，在新浪微博给我们留言啊。今天的事情，如果呢今天很喜悦，你就让这种喜悦呢延长的时间久一点，再久一点，一直延续到过年哈，红红火火，红红透透。哎，为什么今天晚上一直在说红红火火这四个字？恍恍惚惚。今天的事情，如果呢遇到了一些不顺心啊，尤其是赶着过年的时候，心情不舒畅的话呢，听听我们的节目，心情就舒畅了。而且今天不开心的事情，今天翻篇，明天你还要继续忙着可爱，忙着帅气，忙着各种美好。 amazing. All this hard work, no vacation. Stay up off my Instagram, your temptation. Hit a switch on a fake, like a station. Sex with me, so amazing. Sex with me, so amazing. Vodka and water and a lemon. And a few other things I cannot mention. Oh, no, no, no. Temptation. Hit a switch on a fake like a station. Sex with me so amazing. Sex with me so amazing. Vodka and water and a lemon. And a few other things I cannot mention. 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同学，问候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每一个小伙伴，你好你好你好，周六快乐啊！看到了在麦兴趣三群有这么多小伙伴们呢，晚上不睡觉，每个周六夜周六日晚上呢都会来锁定和陪伴麦同学的电台节目，让我呢非常非常的感动和开心。也是呢因为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啊，在空中虽然我们彼此没有见过面，但是呢彼此的陪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我们的这个甜腻的话不说太多啊，希望大家呢这个把生活过甜美啊，这也是我小小的心愿，2018年的一个心愿啊。苹果来了，苹果呢是听我们节目这个从我在山东做电台的时候就一直听的这位木乃伊级的听众。我说不出听众什么好了，我发现。 就是呢骨灰级的听众嘛，对吧？听了很久了，他最喜欢五月天哈。然后新老师当初还没推出五月天组合，哎，说到五月天，想到当年我在山东做电台的时候，我还在泉城广场主持过五月天的万人演唱会，是露天的那种啊，台下呢站着的人山人海哈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啊，都大部分都是我同学。对，因为我在山东做电台的时候还是一名同学，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叫麦麦麦同学呢？就是当年做电台的时候是一个学生来的啊，人家在这个上班，我呢是这个兼职啊，出道比较早，不好意思啊，做了13年电台，现在看起来还跟 TFBOYS 似的啊，这不是我的错哈。要怪就怪我出道太早哈。好，这个倔强的小风筝说好听啊，你是说我们电台节目好听，还是此时此刻我的失声过后的嗓音还没有完全恢复，今天晚上呢还想尽量少说话，结果呢一跟大家聊天互动又没忍住哈，又聊了起来。自由奔跑散步同学啊，其实他的名字不是这个，他叫做自奔散，被我呢这个发散了一下。他们已经聊到工资了啊，聊到了老板，聊到了交代啊，工资、交代、老板，也就是说，三个词给我让我发散思维的话呢，就是如果年终奖老板不发工资给我，我就拿交代把它缠住，是这样吗？说说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此时此刻呢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我们还是可以开放在新浪微博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及新浪微博 at 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呢，下面来开放点歌的权限给你，没错，就是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开车的朋友呢尽量就听节目好了，好吧啊，如果呢在网络上刚好呢手也没有闲着啊，手也闲着，不对，管你闲着不闲着，反正可以打打字什么的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在麦家族新浪微博等你。接下来给你神秘巨星 OST， 就在 Music Sherlock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末真好听。 थोड़ी सी क्यूट है थोड़ी सी करारी भी थोड़ी सी कूल है थोड़ी सी पुरानी भी जैसे गर्मी में ठंडा सा शरबत खट्टा मीठा सा जैसे मुश्किल में होती हूँ अम्मी मेरी रोती है खुशी में भी मेरी वो दुपट्टा भिगोती है एक एक आंसू में दुआएं पिरोती है कोई बताए क्या है अम्मी ऐसी होती है थोड़ी सी सयानी है थोड़ी सी इमोशनल अम्मी जो हंसे तो टल जाए हर मुश्किल जैसे किस्मत की चाबी है वो जो खोले है ताला मैंने अपने सपनों का हर बक्सा उनको दे डाला मेरी प्यारी अम्मी जाने कैसी बरकत है, दाल खिचड़ी में भी दावतों की लज्जत है। चेहरे पे फिक्रों की लकीरें हैं देखो फिर भी, अम्मी मेरी दुनिया में सबसे खूबसूरत है। थोड़ी सी मोम है, थोड़ी सी बुसर्स भी, अम्मी की गोद में थम जाता है वक्त भी। जैसे उनके सीने में टिक टिक टिक मेरी धड़कन है, मुझे उनके सीने से लग के मिल जाती जन्नत है। 只见吉他的节拍染上寂寞的纯白，今天要把未完的故事说完， 现实堆积成了雪，哼着歌对你思念，你能否听见 Nothing for you， 可能太委屈失败，说不出对你的爱，生怕表白你会消失热爱。 我终于鼓起勇气坦白这一秘密，就算你不在意 I'll sing for you。 The way you cry, the way you smile， 你若静想说的爱说不出的爱， 若现在我告白，就请你聆听 I sing for you。 想我太有趣，我的世界只有你，其实我不想变得洒脱。 当你慢慢靠近我，多想要拥你入怀，融化这季节零下的孤单。 The way you cry, the way you smile，新的画面刻在我脑海，转山只会终留下遗憾， 倒怪我不勇敢，请遥远聆听 I sing for you， sing for you， 你会有天明白我的爱。 感谢命运的奇迹，一路来遇见你，你是我最美奇迹。 可能在今夜后，我又变成懦弱的我， 所以今天一定要对你 想说的爱，说不出的爱，若现在说出来，就一刻对你说，只想你聆听。 I sing for you, sing for you, 只想你聆听。 I sing for you。 为你而唱，今天晚上呢点歌的朋友真的很多哦。快乐小事来了，想听火星哥的24K Magic That's What I Like 或是老歌 Uptown Funk， 三首随便可以选选看。总之呢想去四月份的演唱会跟他们相见哦。上海场一出票抢光。 My fingers dance and sway in the breeze, the change in the wind took you down to your knees. I got the good side of you, sent it out into the blue. The people danced,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the world sang along to it falling apart. But I sympathize recognize, baby, I apologize that I got your good side, the good side of things.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the weather。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I am my mind, in a kind of world, cause through my mind, I'm just a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多朋友说思念是一种病，如果呢你不小心也患了思念这种病的话，一定不要让自己病入膏肓，一定要让自己从这样的一种有点纠结又有一点点幸福的病中赶快康复过来吧。23:50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来自1993年的惠特尼休斯顿 I have nothing。 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旋律，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到了23:56，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知不觉我们节目过的时间很快哈、哦。那在明天晚上十点钟继续回归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DJ 麦麦麦同学依旧呢会在这里，在建伟大街14号的直播间跟大家相会，在空中邂逅，在空中。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麦星群里面呢已经来询问了关于呢过年期间我们节目的这个安排哈。过年的那一周，也就是下一周，我们节目呢将会停播一次，也就是说。过年期间我们将会呢奉上北京电台呢集体的这个过年的这个喜庆类的节目哈、跟大家呢进行大联播。年后我们呢也会在星期六的晚上9点再次恢复正常的直播。好了，我们呢先不要想到过年的事情哈，明天晚上10点我们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祝大家晚安，明天见喽。 Oh my radio star. Hey,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ing。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I'm the one you want， 却无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让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